刻下情，那剧本开始期待安定的来、全家越看越是不明白，爱情电影一波三折，现在才告白。哦，离开单身的海边，两个人的爱情，一个人透明，一个人难平。耶耶，我爱你，有没有试着？你爱我，有没有真的？就一句话，除了一样吗、你爱我，有没有脆弱？我爱你，有没有脆弱？ 不想长大，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。我不想。

就太爱，我想要一个小孩。有时候乖，有时候坏，寂寞时候希望和冬日恋爱。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韵玲的《蓝色啤酒海》。那听到这样的歌曲，会不会让你拥有一个好心情呢？这里是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在这里陪你听歌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摇滚教父崔健以一首《花房姑娘》，豪迈地唱出了属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羞涩与压抑的情感。他那几句情绪绚丽的歌声也一直流传至今，打动与影响着几代人。而现如今这首歌经过吴亦凡的重新演绎，也让这首《花房姑娘》有了全新的味道。也有人会说，这是如今这个时代的《花房姑娘》。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，